所以头部钟唔会出现啦，今日。 不过咧，嗱，咁我哋开呢个题目咧，即系如果你有类似嘅故事啦，都欢迎你喺 Facebook 或者 IG 揾我哋 inbox 我哋你哋故事嘅。就系、你有冇试过你执样同埋你唔执自己个样咧，前后咧啲人对你嘅态度系争好多嘅。 哦，即系睇样啦，外貌协会啦， 但系咧，嗱，我觉得其实呢，可能有阵时候咧，唔怪得对方噶。因为讲紧你执样同埋唔执样嘅，即系你有冇执干净、执企你自己啊嘛。即系咁，女仔身上可能就关乎你有冇化妆啦，你着紧咩衫啦，你嘅打扮系如何啦咁样。咁你可能会觉得男仔呢啲情况少啲嘅，其实唔系噶。因为坐喺我对面嘅波胜先生咧，其实佢都算系一个执样同埋唔执样咧，啊，都争得几多下个人版嚟 嘅。早几年嘅话咧。我嗰个执样同唔执样嘅比例咧系364:1嘅。 啊，点解可以咁完善咧？请问 同埋咪好精准啊？ 系啊，点解？ 因为之前十大中文金曲仲会有实体颁奖礼嘅时候，同埋嗰阵时我哋一啲同事仲会担任颁发一啲叫譬如作曲填词人嘅奖项嘅时候，咁我哋都会 人生巅峰啦， 巅峰啊，被安排去颁奖。咁所以我哋当日嘅装束咧，都会即公司帮我哋去安排啊。咁你知道都系。大 event 咁个样执好啲啊！咁嗰阵时我喺现场嘅出现一啲唱片公司嘅同事啦，港台嘅同事啦，甚至乎一啲音乐人都会讲话：，哇，唔认得你、啊，差啲！因为我戴咗、首先戴咗隐形眼镜，咁套衫执整咗好多，咁每次咁样讲，我都系全部接受晒，多谢大家赞赏。而我跟住回嗰句，系啊，过去一年364日，有时你上嚟电台见到我访问，我都用一个好颓嘅装束见大家，就为咗铺呢一日大家见到我嘅时候对我另眼相看，所以个比例就系咁样啦。我为咗呢一日啦，我铺咗360几日噶， 就为咗嗰日俾啲惊喜大家，surprise 咁样。 平时戴眼镜啊，戴帽啊，着得好随意 啊，曾经有段时间都仲着紧嗰啲颓 T 啊，中大颓 T 啊，颓褛嘅时候。咁有呢个咁样嘅比即系对比喺度咯。 我想问一下你听过最癫疯啊，癫可能系癫丧个癫啦，对你即系嗰日执完啦之后嘅赞美系点样噶？ 有一句最近听嘅，就系话好过分嘅呢句，佢话其实你咁高，你个样唔使靓咧，着乜嘢都好睇嘅。 咁呢个唔算系赞美，算系事实嘅陈述啦。就系个样唔使靓啊，因为高系你阿爸阿妈已经俾咗你噶啦嘛。虽然个样都系，但系 都系噶。我 唔系啊，明明你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俾咗个好得意嘅混血儿嘅样俾你噶，你自己之后唔知点解生成咁咋，唔好怪阿爸阿妈你。 所以我真系认真系谂紧做 smile 就系咁解啦。呢一两日，即系自从讲完嗰个细个嘅相之后， 我讲多一次，唔好赖眼镜啊，真系，因为我好中意男仔戴眼镜，所以我觉得你赖眼镜本身系对眼镜好唔公平嘅。 咁唔系个个戴眼镜都好睇噶嘛，即系总有人戴眼镜系样衰噶嘛，或者冇咁好睇噶嘛。 To be fair 啊，你唔戴都好啦。咁但系其实咧，我会觉得波胜咧头先嗰句嘢系真系啱数噶，因为我觉得男仔高就赢咗五分噶啦，即系满分10分。 但唔系赢晒嘛？头先个嗰句系赢晒，话即系好似讲到你样衰，但你高大得咯咁样。 你已经有五分入门分咯，你咩都冇做你就有五分咯。你轻轻有黑眼耳口鼻有多两分，你就已经7分咯。好似女仔瘦就已经有5分咁幻化啫嘛。你谂下，我系连5分都未有，我系要靠自己五官去攞多两分翻嚟，我拖到得两。 但 系 你个基因里边有刘心柔加万绮雯啊嘛。 哎呀，嗱。IG follow 够呢个1800啊， 提多一次就会睇到佢嗰张相合体相啦咁。 但系唔系，我真系觉得其实波胜咧，嗱，其实 Eric 都喺我面前咧不止一次痛心疾首地谴责波胜唔执自己样翻工嘅呢个问题，就话因为其实你咁高，点解你唔执下自己个样咧？你执完之后你就会 飞黄腾达。 咁佢冇咁讲，似翻个人咯。佢话 都有，佢都有喺我面前讲过。例如佢不断督促我，要 keep 好自己嘅身形啦，健康之外都系为自己嘅事业着想啦。系啦，即叫我做多啲运动啦，跟佢操下啦。系啦，唔好个身形开始有年轻少女嘅感觉啦，开始 年轻少女 系啊，即系开始发育嘅时候，上围开始有啲丰满啊，咁样咁。 传说当中的肥仔波啊， 系啦，佢都三番四次好语重心长嘅。其实每一次讲，我都其实我有一个好衰嘅心态嘅，就 系 觉得自己有 potential， 好享受呢个状态。 你有咩 potential 啊？ 即大家都会觉得你只要执好咗，就有机会变得好睇。咁我就享受于而家呢种未执好但有 potential 嘅状态。你明唔明？ 你呢个叫做自欺欺人啊！你以为自己执咗之后咧就会一鸣惊人啊？ 咁你个个都咁讲啊嘛？ 系 啊， 跟住。 咁我唔好俾大家见到个二手 咯。唔减肥嘅心态系一样噶，啲人话：诶，你阿琼你瘦咗就靓噶啦。我万一我瘦咗之后冇靓咁点算咧？所以都系肥住先啦。 即系当你未见到个成果嘅时候，你都仲有得猜测，就仲有头先讲嗰种嘅 potential。 系 咁，我就享受紧个暧昧嘅状态，嗰种暧昧嘅赞美。 同自己暧昧咯，同自己外表暧昧。哎呀，你有机会靓噶。 我认真执好咗嘅时候，就已经落定论啦嘛，靓同唔靓，因为你已经做咗嗰个行为，已经定到。所以我就唔做咯，我系承认有少少享受呢种状态嘅，系有啲黐线嘅，我觉得。 即系开咪唔讲得粗口，如果唔系，我而家会好流利地谴责你。 呢个真心嘅谂法，我第一次讲嘅，其实，因为好唔知丑嘅，我觉得。 嗱，我觉得咧，大家不妨咧喺苏栋嘅 IG 留言、鼓励下波石，即系每日执好个样翻工、见人、做访问，诸如此类。以令到大家咧对佢有更加多嘅想睇佢嘅欲望啊，或者渴望啊，即系或者令到佢都多啲啊，喺日常生活当中得到一啲譬如好嘅人缘啊， 多啲工作机会啊， 甚至系啊好嘅艳遇啊等等都有机会发生嘅。 Okay? Man 级访问我要摆嗰啲 pose 啊， 冇错啦，甚至乎可以影啲底裤相啊咁样，好贵嘅牌子揾你啦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你明唔明咧？一路暧昧系冇结果噶、想追就要去追噶啦 ，OK？ 系 好，咁呢个话题讲完啦，唔想讲自己。 但系都有少少去学习嘅， 系 即系头先外貌上面，即系发型上面，有真系揾一啲发型师俾意见啦。衣着上都有嘅。 你而家已经冇咗咧，之前剪过发型嗰、那个。 而家冇啦，佢长翻，同埋我戴咗帽，今日冇理到佢啦。咁、另外就衣着上面都有嘅。咁头先即系 trace back 翻五分钟前嗰个朋友讲嗰样嘢，我觉得佢一半赞美同埋一半弹啦，就系话你咁嘅身高，你个样唔靓都得噶。其实 我觉得系 赞美占居多啦。 是事实陈述啊，就是你个样子不靓，但是你有咁个身高，你不要嘥咗佢咯。 唔好嘥个身高啊，你个样子都咁啦。 系啦， 你用埋嗰样嘢。 系咯，你连嗰五分都唔要啊？ 咁你冇 嘅喎。咩事话？你拣晒丝啊？你唔好吉咗个窿佢啊？你唔识你拣丝啊？ 唔好吉咗个窿嘅。 系即系唔好留空个答案。 即系 MC choice 嘅时候。 系啦。 吉咗个。 Multiple choice 嘅时候，你唔好留咗空个答案，你拣丝啊？可能有分咧咁样。 咁所以亦都有讨论到。我呢个身高嘅衣着嘅，老实讲我唔算大胆嘅人嚟嘅。有另外一个朋友曾经提议过我，因为佢睇日剧嘅时候有一个日本嘅演员叫丁田启泰，都几红嘅近排，因为佢一嚟又拍咗一套 BL 剧啦，即系魔法师嗰套，另一套就系《金世之国的闯关者》，咁里边佢都有份饰演嘅，一个好红嘅日剧演员。咁咧佢有一个衣着就系、是、你当正常我平时着 hoodie。唯一长裤，但佢外面咧加咗一件嗰啲格仔楞到去膝头哥嘅恤衫，你当红黑色咁样，就衬咗喺个卫衣外面。咁咧，我嗰个朋友同我讲咗，其实你嘅身高，你不如试下咁样样着啦，其实都几好睇嘅，应该系啦。我系咁依边样，你 想我想象唔到嗰套衫喺你身上系咩样， 系即系想象到套衫系点样样嘅，但系想象唔到喺我身上变成点啫，系嘛？ 哦，我想象到啦，但系其实我都系想翻翻去最基本嗰样嘢。其实无论嗰套衫点样咧，你咁个身高都系会好睇噶。 呢个就系我怀疑嘅地方啦，系唔系真系啦？ 点解怀疑咧？ 因为呢一种嘅着法，即格仔恤衫，虽然佢楞到去膝头哥，我觉得有一种我着会唔会好 M K 咧？觉得 咁或者系气质嘅问题， 系啦，就个气质啦，即系唔系就系身高大晒咯？我就系觉得你嗰个人嘅气质，譬如我咁，佢系。丁田启泰明星着，你觉得 OK？ 但摆落我度戴眼镜四眼薯仔咁样，我咁样着身高系咪可以 override 所有我嘅散发出嚟嘅感觉呢？呢、這个就系我质疑，所以点解话我试着衫会有啲保守就系咁解啦。 但系嗰套衫咧唔系行唔系行 MK 嘅路线嘅，佢系行，我觉得佢系行书生啲嘅， 书生添啊， 系啊，因为、哦、因为嗰啲格仔咧，其实睇落咧反而系降低咗个 hoodies 嘅嗰个嘅运动嘅感觉啊， 哦， 系啊，同埋点解会觉得波城着好睇？系因为嗰个及膝啊，佢有个身高撑得起啊， 哦， 而有啲男仔嗰个及膝系直情系可能已经去到脚眼咯。 咁就失败咗啦嘛。所以其实你着长褛，我觉得好易就会好睇噶。唔好嘥咗你个身高啊！都系嗰句啦，有五分唔通唔要咩？你唔想露，你唔好露胸嘅答案啦，你拣 C 啊，好冇？拣 C 啦。 多谢你咁语重心长咁样 讲。系啊，都系都已经冇样噶啦，仲要个身高想点啊？咩都唔要啦。 所以在我身上面，大家即其实大家都是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大家会好羡慕嘅身形，觉得哇、哦、你咁高咩都得啦咁样句。但其实摆翻喺自己身上面，都会有一啲有自己嘅一啲考虑同埋 hesitation 嘅，我觉得系大家未必明白我嘅，虽然感觉好串好似 系，但我都系觉得，与其横掂知个样行唔通，你不如买内涵啊！即你谂下高大威猛，但同一时间有内涵，咪好好咯。 我内涵噶。好行噶， 唉，冇得救啦！你都系桃花一玩咯，唔想同你玩。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仍有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慧思的派台作品啊， 一知半解。 我想知啊，在嚴瓊身上啊， 有冇出現過嗰啲造型蜕變啊？ 大把啦，其實因為我而家 keep 住都係短頭髮啦，同埋即係經常會去剪短啦咁樣。咁每次我髮型師都會問我啊，點解會即係 keep 住留短頭髮咧？有冇諗住留長咧？咁樣我都係唔出聲嘅。咁佢叫我唔出聲，佢就默默再繼續幫我剪翻本來個長度啦咁樣。咁因為之前有一段成日中學嘅時候真係諗唔開啦。咁嗰時唔知點解咧，好興長頭髮嘅，就係嗰啲長度。即係好日系嗰種啦，好長，之後電攣嗰啲女神頭啦咁樣，真係唔知自己做咩唔諗唔開，就去電咗嗰個髮型翻嚟。咁我就發現咧，原來嗰個髮型咧，執同埋唔執咧，係真係差好多噶。簡單啲形容俾大家聽，嗰樣嘢執同唔執發生喺我身上啊嚇，我唔敢話執咗之後幾靚，但係睇落去係精神嘅，係企理嘅，同埋個人好似醒目啲啦咁樣，即係啦。但唔執嘅时候我非常之多朋友都形容过，說阿瓊你真係要转发型，因为呢个头你唔執呢好似海格啊。 哈利波特嗰、那个 即对哈利好对哈利好好嘅嗰个海格先生。 即有隻蜘蛛宠物阿辣哥嗰个海格。 跟住最我好记得呢最痛苦嘅经验呢就係因为返學嘅时候我中學校規几严嘅，係唔准學生 gel 头返學嘅。但係亂嘅头发唔 gel， 佢就等于冇打理过啦。咁再加埋冬天嘅时候要穿一件龟殼咁嘅校褛啦。我就做咗一个冬天嘅海格囉。我就好记得我嗰一个冬天嘅花名都係叫海格啦。所以星期六日同 friend 出街嘅时候呢，我 friend 都话我有阵时你会觉得星期六嘅同我哋出街嗰、那个，同星期一至五同你翻学嗰个好似系唔同人嚟。 我谂到啦，如果有2000个 followers 嘅时候，我哋就叫阿琼铺海格嘅相啊！ 死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过40宗。北角东发大厦出现群组，今日新增2宗确诊个案，累计有8宗确诊同5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8个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红磡永明粥店亦都出现群组，有6宗确诊同1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厨房同楼面侍应，当中有4人是家庭成员，暂时未有食客受感染，粥店已经暂时关闭，10几名职员被送往检疫中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上载题为《抗疫一年总结经验》的文章，表示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台湾相比，疫情的控制的确是强差人意，但在国际层面看亦都能够做到力保不失。目前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遏止疫情，让市民可以重过正常生活，经济可以重回正轨。林郑月娥有提到，大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所知不多，加上抗疫的初期香港检疫措施、香港的检疫设施不足、物资匮乏，而且社会动荡未完全息止，街头暴力、政治抹黑和虚假消息等令抗疫举步维艰，但在抗疫人员全力以赴、市民同心配合之下，香港成功克服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他强调抗疫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将会虚心接受批评，不断总结经验，寻求改进空间。金管局公布，去年外汇基金投资收入1978亿元，按年减少近25%，期内香港股票投资收入40亿元，其他股票投资收入690亿，债券投资收入925亿，外汇投资收入96亿，至于其他投资收入就有227亿。去年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有326亿，支付比政府基金和法定组织的款项有115亿。

依家咧佢哋又合作做新歌啦。作词有陈家朗，作曲编曲监制 INK， 而作曲嘅大头咧，今次仲担任埋主唱，有呢一首《人间喜剧》。首啊，有 Beat Friday 嘅《人间喜剧》。跟住呢对新组合咧，曾经都一起参与过 Beat Friday 嘅作品之中嘅。而佢哋嘅结缘亦都系一次网上嘅买卖。最后就用咗交收地点成为咗组合嘅名称。组合成员咧有杨彤同埋 Marston。组成咗呢一对石山鸡，有呢首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暗恋家》。 从何日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没发现。 自己有韦睿同埋杨彤，作曲嘅有 Mason 同杨彤，编曲石山佳，监制石山佳同埋 Murphy。有呢一首《暗恋家》，而一啲组合嘅促成都可以叫不打不相识。呢一对新晋嘅男子组合叫做 Pixel。成员包括有 Phoebus、Josh 和 Marco， 当年参加全民造星二之后，现在组成这个组合，推出他们第一首派台作品。 不想太有礼，再见站那天过分文艺，技术每本是爱规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都当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去世，网络交出也甚无谓，责备评论为草关系，心思要有细，没为地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未实现事太多，现实会快乐，东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偷偷混混无懒。算跌崩一隻牙齒，不想太節制，面對面轉都繼續前衛，替自信心做個守衛。好想跳個掣，任四面八方如末世，難令我停或滯。如明日練習白日夢那科研，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偷偷混混无冷汗，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时尚有点实质，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又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话、yeah， 你后勤咪极好，冇用个大脑喂细路找数，算数有冇最多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根本不介意逼出信意，没有位何时，来来回回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输多一次，睿智升一次，又会再长一只牙齿。 听过有 Pixel 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Braceless。有些组合是新成立的，亦都有一些是各自修行之后重新组合。他们就是过去三年大家有自己的作品之后，来到今日重组重新集合。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做注码，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话转轨的转你回来别要怕，请求对不单枪不马变成就变化，不再芝麻分了不分差，梦想当天的劝勉，归家不作战，不过责任太大。 重新集合啦！佢哋系 See All Star 有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集合吧，地球保卫队》。今日我哋又有嘉宾，你谂住用佢哋个名创作一个咩字句呢？ 今日呢句正啊，正容易受伤的女人。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阿琼好唔要面咁样唱歌啊！ 唔系，因为终于等到佢又派歌啦，好兴奋啊！欢迎今日嘉宾郑融。 哎、hey，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阿琼你好，波成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用咗你个名郑融呢个名咧，后面 extend 咗啊，变成郑融而受伤的女人啊！ 好正啊！我冇谂过我个名字可以同呢首歌有联系，同埋其实容易受伤的女人咧，我记得系我真系以前读书嗰阵时候。我想是第一首我都怎麼說呢，跟住有 CD， 然之後跟住唱的幾一首廣東歌，然之後仲係要同我隔離位嗰個同學返到屋企仲要打電話，然之後都要再一起唱多一次，唔知點解成日唱嗰段時間。 哦，啱啦，所以我哋咧 即係咁啱揀中咗呢一首喎、 啊。所以我哋咧 回憶啊， 寫嘅呢句嘢都係啱用噶。 佢喺無聲無息之間行起咗卷個卷軸出嚟。 我諗要俾個驚喜佢啊嘛，佢真係嚇親啊咁樣。 我想打翻俾我嗰個小學同學，打翻俾佢聽， 唱翻俾佢聽啊。 唔係因為呢個咧，即係我哋誒蘇痛音樂嘅心意嚟嘅。係啊，咁呢個真係可以掛喺鄭融公司啦，咁因为今日我哋都系 我唔吉利喎、 啊，咁即系提你唔好成日容易受伤，因为头先一坐低咧，佢、啊、就已经话其实你都几容易整亲自己噶， 真系啊，冇错啊，我好容易拗柴咯，系啊，即系细个跌亲完之后就有一边不停咁样拗柴，最近如果你话对上嗰次就系、是、真系12月31号，因为嗰朝早咁啱我要仲有一个拍摄啦，咁嗰个拍摄喺一个海边，咁喺嗰啲类似海边嗰啲凹凹凸凸嗰啲石嗰度啊，系啊，我要企上去，咁喺嗰度拍嘅，咁拍完咧准备行翻落去啦，咁嗰日好冻噶嘛，咁我就记得其实只脚都已经冻到僵僵地，真系咁啲石吸又凹凹凸凸啦，咁啊踩落去嘅时候自己要分外小心嘅，咁我係望住条路行㗎你已经，但係咁啱呢真係喺海边呢，一下海风吹嚟，我准备踩隻脚落去嘅时候呢， 个海风吹到我头发，我而家短头发啦，遮住咗我只眼，我就嗰一下差错咗，跟住就大咬柴只脚个，而家即系睇到我个 总部隔篱一倍噶，真系 啊！系啊，见到噶，劲 系啊！放心，我对粗幼呢啲嘢好敏感。 好惨啊！ 咁但系你话即系嗰日好耐之前，即系整过一整伤过一次之后就咩？但系嗰次系点样整伤啊？仲记唔记得？ 即系第一次 系啊，第一次嗰次。 第一次是话讲晒呢啲鱼嘢出嚟，即係而家好似陈正讲返啲旧话。第一次我记得係小学四年班，咁我就坐比较后排，全行修补啊，修功课啦，咁就一本一本咁样，咁就搭到好高，咁我自己又即係见哎呀即係都搭到好高咁样，睇唔到前面条路，不过我觉得哎都係行一个直线咋嘛，照行啦，都唔知点拎啦，搭宝又唔想分开两次，系咪先？咁但系原来前面有个同学就将个书包摆咗喺地下，咁我就 kick 到。咁嗰次咧就系第一次整伤咗个脚踭咯。咁嗰次仲系即系脚趾尾，即系最外面嗰条骨咧就裂咗骨添嘅。系啊，自此之后就好容易咬到啦。就系咁开始嘅。 我觉得一定好痛啊，因为你谂下咁耐以嚟嘅事情，你可以记得咁。用力 好嬲啊！第一次即系激到，我真系心里面劲嬲，嗰个同学做咩摆个书包？ 好无辜啊！依下整得因为 少少啦，即真系无辜啊！我包咗即系只脚，即系包咗石膏一个月咯，系啊。 唔系同你一齐唱《容易受伤的女人》嗰个人啊嘛？ 唔系。 最差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缘各自渣，各死各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穿假天过。为何人倾向

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耀中国际学校今年十二年班的学生严海南 Hadley。 我都很开心可以接受到香港电台的访问，我和我的队友 Ada Wong、 纳斯、 Justin 和思清在2020年十一月份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学生健康展览比赛，咁经历咗一连串嘅初赛同埋决赛咧，我哋都好荣幸得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今日咧，鄭融嚟到咧，咁我哋除咗頭先了解咗呢一個你嘅受傷嘅一個病歷之外咧，係啦，咁啊，當然因為有你嘅新嘅派台歌啦，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多喝水呢一首嘅， 好嘢，多謝你，多謝你， 係啊，即係等咗好耐呢件事咧，我覺得都好有驚喜嘅。咁呢個驚喜咧，不如我同啊波成估咗先啦，因為我哋通常都會估下咧，即係歌手或者創作團隊呢首歌當中有冇啲細節嘅位咧，想我哋留意到嘅咁樣，我估先啦，我估咧。鄭融本身都是一個挺喜歡飲水的人， 好無聊啊！你估呢樣嘢？ 唔係，但你聽我講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即係 Wyman 填歌詞俾你嘅時候，佢應該多有啲了解，或者同你傾下偈咁樣。可能佢發現咧，你就係一個喺日常生活當中，好似阿媽咁樣咧，成日勸喂飲多啲水啦，飲水好啊呢啲人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啊係，即係見字飲水，我哋呢幾年都成日講噶啦。咁大家Wyman 就覺得係應該有一首即係關於一個飲水嘅題材可以俾到鄭融嘅。系啦，呢、這個我估嘅，即係杜波成。 係， 我估嗰一樣咧，我覺得因為呢只歌派就係、是、即係都係呢個零月嘅事啦。但我覺得呢一個 topic 其實已經好耐，唔知點解，可能因為十三位大笨象嗰時嘅派台宣傳品係一隻水杯。 冇錯。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首歌好正，我諗如果淨係單獨睇多喝水，如果以一個派台嘅宣傳品代表就係水杯啦。依但係上一首就已經用咗呢一樣嘢，會唔會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一個伏筆？是可能那個 project 是有關聯咁樣去咧，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出現係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個 idea 㗎， 係 啦，因為嗰個水杯我真係成日攞嚟飲水嗰陣時，有咗個杯之後，我成日都飲。 嗰個杯我自己喺屋企都係啊，daily 日常咁樣用啊都 係啊， 我都中意隻水杯係啊。 係啊，咁啊交俾你揭曉啦，即係揭曉阿瓊嗰個同我嗰個。 阿瓊嗰個咁唔係絕對係啱， 你可以再大膽啲，你錯咁。 其實係波成啱嘅，係啦，啱一半，波成都係啱一半，係冇係 plan 咗咁樣去出個水杯，反而係出咗個水杯之後，咁因為要我都送俾每一個送俾每一個DJ 咧，我或者fans 啊，我都想寫少少嘢啦。咁我覺得好有心意，即係公司諗咗嗰陣時係，喂送隻水杯，或者大家每一日其實都好常用嘅嘢。咁我覺得都係一樣暖心嘅嘢。咁同埋我都真係好中意叫大家，平時都會話多啲飲水，多喝水，多喝水啊，即係同啲 fans 咁樣講。咁就所以喺個禮物盒上面，除咗 thank you 之外咧，我都寫咗一句多喝水咯。咁就係 Wyman 就話，哇你簽咗八十幾個多喝水，係人都記得你叫人哋多喝水。咁同埋呢一個呢、這個動作，我覺得係窩心嘅。咁所以佢就話喂下一首歌叫多喝水啦。如果有機會填你下一首歌，跟住我話哇可以繼續邀請你，咁梗係好啦。咁我亦都好覺得其實邀請得 Wyman 嘅話，我會想喂不如你去創作啦。即係其實佢嘅創作，大家經常都會有驚喜，包括我自己都係。咁所以今次絕對係一個好特別嘅驚喜咯，收到呢一份詞。 個班底其實同十三樓大笨象都有啲似嘅編曲。同埋監製爭少少啦，咁因為都係 多咗一啲新嘅朋友參與，冇錯。 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唔知點解喎，係咪因為嗰個就係因為十三樓所覺得幾好，於是乎覺得今次又可以揾翻咁樣。 其實絕對是想繼續跟 Dear Jane 的 Howie 和 Wyman 合作咯，因為其實他們第一首幫我做的歌叫做《死不了的》啦，咁係 rock pop pop rock，又係真係好有火花。而即係 Howie 其實真係好好，佢幫我做第一首歌之前，佢真係熟悉曬、認識曬我啲歌先咯，然之後再幫我設計啊，有啲咩覺得我可以試下，我會可以帶到新鮮感俾大家嘅。譬如話一啲 rock 啲嘅，我心裡面其實不嬲都中意，但係可能唔係好夠膽同公司要求，或者譬如話有幾 rock 咧，即係呢一樣嘢自己都好難，都唔知點樣形容話啊，我想要走 rock rock 地嘅歌，咁所以。難得佢諗到一個比重，即係 rock 嘅rock 嘅元素有幾多，而加入一隻 pop song 裏面，咁其實佢真係好專業，好係佢哋嘅拿手嘢咯。咁所以由嗰次之後，我覺得啊，同佢做歌係好開心啦，有驚喜啦，同埋自己嘅音樂佢都真係幫我帶咗啲新鮮感俾大家咯。 誰能為愛死？為係而死的多可悲。缠住痛楚到下世纪，谁愿爱得不生不死？错把爱相冲当传奇，如再冷，若近若离。世界太过雪亮，哪个配错对象？劫数里却照样美化过去印象，心机。追问神像问手惨歌太哼唱，前路满是凌虐，但太怕又被凌虐，别翻不算错爱的像，如若狗亦无弱，勇气剩下余量怎转，谁能为爱死？ 總之監製加埋咗個 team 落去啦，今次仲有咁嗰個 chemistry 係如何咧？即係之前上一隻可能就主要 Howie， 咁但係有埋 team 喺度，咁佢哋嘅角色啊，大家一齊去傾呢隻歌嘅時候，又會即係多咗一啲咩嘅層次喺度嘅冇啊？ 豐富嘅地方係阿 team 本身係一個主唱啦，即係佢係一個 vocalist， 係佢唱開歌嘅。咁由一個本身又係歌手，然之後同我處理我隻歌嘅時候嘅角色係監製。會覺得你冇諗到咧，你平時聽佢隻碟啊，聽嗰個人唱歌就聽得多啦。但係佢去俾方向你，教你呢一首歌自己唱嗰隻歌可以點樣處理，應該點樣處理，或者分享大家諗下有啲咩方式去處理咬字啊、感情啊、起伏啊，或者去。消化嗰首歌唔同段落嘅情感，我係覺得好興奮嘅，其實真係，因為平時淨係聽佢唱嘛，即係而家可以同佢分享到佢會係點樣諗去處理一隻歌，即係好似真係兩個歌手嘅一個交流，即係同樣都喺嗰個錄音過程度發生到喎。是很豐富，同埋係我係冇諗過噶，係啊，係啊， 係咪發現咗一個好唔同嘅阿添啊？ 我覺得我好幸運咯，即係得我可以睇到，你明唔明啊？係即係因為呢一個過程，可能平時佢哋 DJ 佢哋四個自己錄緊嘢，或者未必錄嘢都係佢哋四個一齊添啊。但係我可以拆解到，或者即係有份去喺現場，即係同佢同時一齊傾。哇！佢係平時佢點樣去處理錄音、演唱隻歌呢一個過程咯？即係你可以即係了解埋嚟個歌手平時係點喎，然之後大家可以喺中間又有所交流到啊，係好豐富同埋絕對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咯，真係係啊！即係互相都有交流嘅，就唔係我淨係聽佢。即係我哋互相都有多啲，但係我就覺得，喂，你係監製，當然 我自己都是做回我的角色，是给他去指引我怎样做咯。咁中间当然是会有交流咁样啦，都 有冇试过即系原来有啲分歧喎？咁但系大家又要会倾得埋翻啦，之后又 分歧又冇喎。但系譬如话唔同嗰啲位置就系、是我记得个过程系佢就喂你唱咗先，即系大家都熟啦嘛，系咪先？即系喂你唱咗先啦，你唱啦。咁我话好啊，咁我嚟噶咯。咁我自己都有做啲功课咁样嘅。咁我就用我嘅方法去處理咗，由嗰度開始咧，佢就哦喂呢度啊，佢就會喂不嬲咧，我成日都覺得咧，你有啲歌去到呢啲位咧，我會聽到你會點樣唱噶，喂其實我覺得正噶，你繼續 keep 住啊嗰啲咁，即係呢啲好得意咯，呢一啲嘅 即係佢嘅研究， 係啊，大家係互相研究咁樣咧，咁跟住譬如話去到即係 DJ 有一啲佢哋都好擅長，譬如話嗰啲去到 chorus 後面bridge 一個build up 嘅時候，一啲要實正啲啊，點樣 hold 住個長音嗰啲咧，少少激昂嗰啲咧，咁我話喂呢一度咧，我話。你好似你哋平時啲嘢， 咁點樣做咧？ 你快啲，即係街下我先。我話其實我成日都好中意聽你哋即係啲 build up 好正，即係你哋處理起伏嗰個位置，又一齊分享一下，咁跟住又大家一齊講一下咁樣咯。我哋大家係互相咯，係啊， 好愉快、好輕鬆嘅一個錄音嘅一個過程嚟，咁樣係 啊。 咁今次就真係黃兆銘佢一個人做曬啦咁樣，因為個 credit 我睇到係咁樣，咁有冇唔同咧？又 講少少，我唔知係咪真啊嚇！你哋如果有機會同佢哋做訪問，你問翻下Howie。我嗰段時間2020年啦，咁佢哋2020年做咗隻album 係啦，咁我就知道佢哋係。同時間處理緊佢哋自己的歌，同埋我啲，同埋其他歌手嘅歌，咁所以同埋我哋事先，同埋我哋事先都有諗嘅話，呢一隻歌想多啲弦樂啊，有少少似想偏向日本嘅一啲 pop song 咧，有弦樂得嚟係，但係係有少少力度嘅咁樣去出發，咁Nick Wong 都係。好擅長處理呢一種，咁所以一早都有同佢講咗話想做呢個方向咁樣，咁 Howie 就即係 band 嘢比較多啲啦，咁同埋唔知佢嗰排係咪有少少忙，佢都有同我講到，佢兩邊都同時兼顧緊咁樣。咁所以唔知係咪因為舊水係人拎做曬，係啊！但係當然我相信佢哋之間一定即係有溝通過嘅，因為 Harry 係一個真係好著緊佢自己出品、佢自己作歌嘅產品嘅一個人咯，要求佢係好高，無論係佢自己嘅歌啊，或者佢寫俾人哋嘅歌啊，佢都係真係好有心機，想做到佢自己覺得最滿意為止嘅，係啊。 即係社會嘅環境又好，或者可能呢一首歌，即係個疫症一路去到年尾緩和啲嘅時候，可能個人個感覺唔一樣，所以有各種嘅原因。 少咯，即係因為疫情嗰段時間，大家都係其實係 adjust 緊，調節緊。即每個人都調節緊大家個生活嘅模式啊，嗰、那個步伐啊，習慣啊，咁喺工作上都係啦，係咪好多唔同，譬如話我哋今日即係做訪問嘅，都好難得你哋係出咗嚟喺我公司嗰度做，咁所以即係出一首歌。都希望可以確保曬所有嘅宣傳啦嘅環節係可以即係做到最好啦，當然同公司都咁，所以就寧願 hold 一 hold 住先咯。咁所以即係都而家先推出嘅，咁即係都多謝即係而家聽到嘅即係嘅朋友啦，同埋喜歡呢首歌嘅朋友，即係仍然支持我，都 thank you 大家。 同埋咧，我睇到有一個網上嘅 comment 咧，MV 下面好有趣，佢話鄭融嘅教育系列啊，即係有紅綠燈啦，即係提你過馬路啦，跟住終身學習啦，健康教育啦，而家就一個叫你飲多啲水啦，即係有呢一種嘅，即係好似係你嘅歌裏面不斷地都有啱你講嗰種好温柔地去，即係去提醒你啊，或者去安撫。即係聽嘅樂迷嘅一種感覺咯，又 真係唔驚唔覺，原來係 即係自己嘅作品都有啲係好似啊，大家一齊提醒下自己生活要注意啲咩，即係好。多謝呢個歌迷即提出咗一樣咁嘅嘢啊！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有意義咯，即係自己一路成長咁，然之後啊啲歌其實都係可以陪埋即所有樂迷一齊經歷成長，某程度上我覺得係 warm 嘅、窩心嘅，多謝佢嘅係。 多謝 Miss Jane， 我都是同學嚟嘅咋，我覺得 咁呢首歌嗰、那個MV 啊，即 MV 呢一個概念係即係用一個好似即清洗自己咁樣去過渡過咁，即係呢個概念嗰陣時係點樣出現有冇？ 呢、這個概念，因為導演都問我啊，切合翻一首歌啦。平時我自己最 enjoy、最可以覺得自己做到自己嘅 moment 係咩咧？咁我就話其中一樣嘢係我好中意沖涼，即係我可以企喺度淋三四個字，我覺得好釋懷同埋好開心。淋完之後好似會能量滿注啊，或者清洗曬所有嘢，行翻出嚟，呼咁樣咯。咁係啊，我自己有呢一樣習慣同埋喜好嘅。咁佢就話：咁不如我攞翻嗰種感覺出嚟做翻呢一樣嘢，即係喺個 MV 嗰度演繹翻啊。咁樣同大家分享，咁我其實都覺得每個人都有啲自己即係好 enjoy 嘅嘢嘅，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哋最開心，令到自己最開心嘅嘢係啲咩咯？都可以大家自己諗下，咁就記住即係得閒提下自己做下，等自己開心下啦，咁樣咯，嗯。 我覺得係睇完個 MV 之後，我更加好想飲水啊！ 因為想沖涼添啊！ 但 係 因為飲水， 因為都感覺上哇，真係好滋潤啊！好想滋潤翻自己嘅嗰種嘅感覺啦，咁樣。咁其實呢首歌，因為其實呢排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健字飲水啦，咁飲水真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我覺得大家可以飲親水嘅時候都聽呢首歌。 系 啦，一日八杯水，一日可以听八次， 或者一日都要起码听几次，跟住听完之后就会记得饮水。 做一个健康快乐人咁。 快乐人，港台呢个未听出嚟。 我哋港台噶嘛，跟住做翻 嘢。 系啊，咁希望呢一首歌，即系听完呢个介绍之后，大家喺从中有一啲好嘅能量喺今年嗰度继续即系加油咁样样 咯。加油， 好啊，加油！ 咁你一齐饮水。 好。 一齊聽歌， 多謝鄭融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愿读每天。 柔弱的加固你脊椎，无谓将一颗眼泪栽种眼泪，自怜才有罪，长命先可以撑过去，沉浪者应该多喝水，还在渴望人就不女，谁被捉出了依恋， 拣你郑融多喝水。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过40宗。北角东发大厦出现群组，今日新增2宗确诊个案，累计有8宗确诊同5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8个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红磡永明粥店亦都出现群组，有6宗确诊同1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厨房同楼面侍应，当中有4人系家庭成员，暂时未有食客受感染，粥店已经暂时关闭，10多名职员被送往检疫中心。一名67岁有长期病患的新型肺炎确诊男病人在联合医院离世，本港累计173名确诊患者死亡。另外一名有長期病患的56歲女病人，昨日上午因為氣促送入廣華醫院急症室，送院途中心跳一度停頓，入院之後立即進行心肺復甦法和插喉治療。她恢復心跳之後被送往隔離病房，之後初步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情況持續惡化，到下午離世。金管局公布，去年外汇基金投资收入1978亿元，按年减少近25%。期内香港股票投资收入40亿元，其他股票投资收入690亿，债券投资收入925亿，外汇投资收入96亿，至于其他投资收入就有227亿。去年支付俾财政储备嘅款项有326亿，支付俾政府基金同法定组织嘅款项有115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车多，龙尾近新田围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有意外，龙尾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咁后少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交通都繁忙，车龙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咁另外，将军澳出九龙方向咧，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咁而喺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可能创作歌手又或者文青，这些某程度上都是一种标签，而这个时代可能每个人都很努力地想搣甩自己的标签。今天出场的第一位歌手，其实呢形象上或者歌路上呢就不是说一个很大的突破来的，但这首歌是红到五月天啊、蔡依林啊，即是演唱会上面都是会翻唱的作品。冇错，就是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作品。而重点是呢，他是卢广仲比较少数啊唱不是自己写的歌。 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却最美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忘顾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作曲填词都是许幻婷、街王陈文华，編曲監製黃宇芬，是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題作品。 寻找你茫茫人海，却又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留下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哇，最后这一段清唱真是的唱到入晒心，是卢广仲极少数唱一些不是自己作曲填词的作品，但是得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之出色的。卢广仲主唱歌曲名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之后都是一位创作歌手唱不是自己的作品，他叫做吴清峰。有啲得意嘅，今次系帮一出电影啊唱主题曲，同埋一出犯罪悬疑电影嚟嘅。而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不苦》，作曲有许哲培，填词嘅系电影嘅导演。 夜怀太啼哭，苦难之处，岁月流逝，白首衰老孤独。病痛束缚荼毒肉身难处，无常降临是灭虚无爱苦。 有没有感受到编剧的威力啊？ 双手看来是路，有你陪伴，汇成了救赎，不哭不哭。 简宁吴清峰主唱，歌曲名称《不苦》。我其实可能唔使睇戏，即系讲笑啦，即系因为头先嗰出嗰首歌嘅成个编曲嘅嗰个感觉，就已经令你感受到嗰个电影嗰个由平进入高潮，慢慢铺上去嗰个嘅剧力万钧嘅感觉啦。咁都的而且确啦，嗰、那个导演啊叫做程伟豪，咁佢就话其实一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觉得可能系吴清峰嘅声音加埋唱功先可以处理到 handle 到呢一首歌嘅整体嘅编曲。歌曲名称叫做《不苦》，咁啊导演自己填词啦，佢话其实佢想表达嘅咧系佛教当中所讲嘅人生百苦啊，咁都同电影当中嘅好多嘅谂法系好吻合嘅。咁但系咧另外一个重点就系、是。都是在首歌当中表达出来，就是当我人生遇到某一些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苦的，又浪漫翻。之后呢想听的这首歌呢，不是个歌手本身有几顽皮，而是写这首歌的人呢，我有点估佢不到。 不知不觉，看似不知不觉的烟花，曾经低着头的脸，绽放了热烈的目光，稀松平常，起床洗个脸刷牙化妆，二十岁的你习惯自己给自己解答，有一句令人烦的随口废话，有一天决定一个人晒太阳，独自饿了自己煮碗热汤，你的今天依然漂亮，你决定自己跟自己合唱， 唱叫做钟明轩，作曲填词有郑怡农，其实是台湾一个唱台语歌非常出色的年轻的女歌手。 不知不觉，世界不知不觉的变化，太多来不及想，长大的匆匆忙忙，有一句令人烦的随口废话，有一天决定一个人晒太阳，独自饿了自己煮碗热汤，漂亮，你决定自己跟自己合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一首猖狂的歌，不用特别的快乐，猖狂的歌，不用特别的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一首恣意的歌，唱出时间和波折。慢慢走，慢慢想，慢慢历经的千万个疑问，多么难得没有失去那无谓 纯真。 郑伊农写俾钟明轩呢首歌，嗰曲名称叫做《给二十岁》，系一个身上发生咗咁多新闻嘅 YouTuber， 但系其实回望过去，佢都只不过系一个二十岁嘅年轻人。希望佢一切都可以变翻最单纯、最美好嘅样子。之后拣嚟今日最后一首作品，亦都系最希望你留心听嘅歌。 你错得像是脏话说出口。还躲着装作都没发生过，凭什么评断我？凭什么评断我？有一天时间会证明答案。 作曲有李友廷，填词有李友廷、陈范齐，收录在李友廷最新专辑当中的呢一首作品。李友廷第一次写社会议题的作品，为社会的弱势发声。歌曲名称叫做《你丑得像是脏话》，用翻广东话就是讲话你样衰得好似粗口。我觉得净系个歌名都好值得留意啦，系咪啊？肆意批评别人嘅人呢，呢首歌当中讲嘅就系一个咁嘅故事。 看着我，请看着我那张被你贴上标签的面。都说你没有错，你定义的没有错。要多久够了没有？眼看悲剧重演几次还不懂，你想要保护什么？你能够保护什么？存在是为了完成自己，不贪恋天堂，不为谁的眼光，哪怕命运是一堵高墙，要大声的唱，跟尽情的跳。你丑得像是脏话说出口，还躲着装作都没发生过，凭什么评断我？凭什么评断我？恨过去自己不敢抬头看，随便用钢笔写了一句话，我想我一生变成一个谎，这样你不累吗？这样你不累吗？有一天时间会证明。 在很多批评、很多谴责的世界当中，其实你随便对其他人的去批评，你都不知道会对人家造成怎样的伤害，所以记得口下留情。而这首歌有些暴力的歌名，你丑得像是脏话，其实当中很多愤怒大家都感受得到的，因为的而且确是发生在李友廷身边一个轻生的朋友的故事来的。李友廷作品，歌曲名称你丑得像是脏话，听日再见，拜拜。